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选播由越南先生所著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本书已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昨天我们向您介绍了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于是一场国际合作的发掘开始了。那么这期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早在1925年夏天，布达生在筹备那项以新疆为目的的中亚考察计划时，就曾经有了设立体制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想。为这个设想的实现，他不止一次地找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埃德温·恩布里，请求给予资金上的帮助。而恩布里的答复是，在提出任何计划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必须得到一个保证，即了解所提出的建议将是中国科学界认为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机构需要中国方面的参与与合作，而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一个最理想的合作单位，因为这个研究机构将能够直接促进地质调查所自己的发展计划。如果这项合作能够成功，那么可以在北京建立一个古代人类遗骸博物馆，用以收藏和陈列所发掘的材料。基金会所付出的用于田野考察和研究方面的资金，可以从博物馆的门票等方面逐渐收回。布达生在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初步支持后，很快写信给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与其商量。未久，布达生得到了丁文江下述的保证和答复。他在信中说道，您不必怀疑中国科学家们对建立一个体制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态度。虽然我不能代表别人讲话，不过我确信您将会得到我们全体关心科学研究的同胞的衷心支持。布达生的热情奔波获得了初步成功。周口店远古人类遗骸的事实出现，使极度兴奋中的布达生立即决定将这项发掘和研究事宜纳于他和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之中。在与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一番协商后，布达生又来到中国地质调查所， 同继丁文江之后新上任的所长翁文浩会谈。在不拘礼节的氛围中，布达生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和观点。依我看来，在周口店发现上新世纪晚期或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或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类人猿化石，是史前人类学领域中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重要发现。现在很清楚，在第三纪后期或第四纪早期，东亚确实存在过人或者同人十分密切的类型。在这个时间的前后，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鼠人生活在皮尔唐，海德堡人生活在毛厄尔。实际上，所有这些类型都是同时期的，它们由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西南和向西移动了一样远的距离。这足以表明，中亚高原最可能是它们的共同分化中心。因此，周口店的发现立刻给我们计划的中亚考察团以一个补充的推动力。他敦促考察团在出发前先着手于一个最重要的有联系的追加项目，即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而布达生的计划得到了翁文浩的同意和赞许。谈话结束后，翁文浩提议最好以信件的形式交换两人的谈话内容，以作为中外官方正式签署的合同。一个星期后，布达生将信件寄予翁文浩，他在信中说道：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周口店研究计划和成立一个体制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报告给胡顿博士。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起草的计划纯属提案性质的，如果要全部兑现，首先必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两方面的赞助和支持。他又说，在希望得到这样的人的问题上，我和胡顿博士充分摆出理由，请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申请每年拨付给12000美元的为期为两年的经费，这笔经费归我们处理，以支付一位专门研究周口店的古脊椎动物学家的薪水和野外工作的费用。提出这个申请时，下述各点首先得到强调：一，本研究项目采取同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方式进行；二，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均由我掌握研究，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其次，在做出这个申请时明确，虽然在上面提到的两年的预算以外没有请求另外的款项，但是周口店研究应该有一个附加的目的，那就是使这项研究成为一个核心，围绕它将来会组织其他的合作项目，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下面起草的那样一个研究机构。翁文浩在接到来信的两天之后，即给布达生写了一封既维护国家权益又尊重外国专家意见的复信。这封信及后来打成的周口店发掘的协议书，均被曾主持过周口店山顶洞人发掘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收藏。信的原文如下：尊敬的布达生博士，我已收到您16日寄来的关于我们那次谈话的来信。您在信里对所谈合作项目提出了一个一般轮廓的提案。对于这个有着高度科学意味的提案，我甚感满意。我认为，对于地质调查所来说，能有您的合作是莫大的荣幸。总的来说，我同意您在信中所起草的建议。有几点在这里再略加说明，这样做也许比上次谈话时我所说的要更加清楚一些。关于周口店研究，我完全赞同您对周口店研究所提出的建议。为此，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这样做可以使他将来能够和您提出参加此项工作的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合作得更好。在需要的时候， 调查所还可以提供一位或两位地质学家担负地形学和地质学的调查。调查所可以资助一小部分工作经费，不过我们认为经费最好全部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提供。我对于提出的有关材料分配和人类及其他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建议深感满意。无需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制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我们调查的最近期目标是周口店，但研究工作最终可以扩展到今后我们可能同意的其他有希望的目标上去。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确切立场讲清楚了。尽管调查所的任何承诺需得到部长的特别授权才可以做出，然而我想在这样的科学事务上，我可以用调查所的名义讲话，并且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合作计划将会很快变成现实。作为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翁文浩，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后，即以理学博士的身份走进了丁文江筹办的地质调查所，开始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根据考察成果，提出了著名的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的理论。后来翁文浩接替丁文江成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和成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是翁文浩上任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多少年后，科学界还一致公认翁文浩不但具有杰出的科学才能，而且更具有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界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清醒的头脑和出色的领导组织艺术，在他和布达生的通信中可以见到。布达生在他所写的第二项条款中提到，所获得的材料准备用于研究，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我掌握，论文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材料则由地质调查所研究并永久保管。不知道是由于布达生的疏忽，还是出于其他的目的，他对人类及类人猿化石最后的权属归属问题却只字未提，而这个问题又恰是整个协议中最为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一环。在翁文浩的复信中，他将材料的使用权和归属权加以区别，并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无需多说，根据这个建议，留在您处的骨骼材料应永久保管在中国，而不论体制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方案将来实现与否。作为中方代表的翁文浩，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所保持的明确立场和在整个大局上的合作态度，不能不令人表示敬佩。而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布达生也具有充分的协商和谅解精神，深谙中国哲学中舍得的道理，无所舍便无所得。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学识、头脑和心胸，要促成这项世界考古史上伟大的发掘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布达生在接到翁文浩来信的当天立即复信表示，我和胡顿博士都完全同意您来信所补充的各点意见。1927年1月3日，北京协和医学院胡顿接到了美国纽约发来的电报，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为周口店发掘项目拨款24000美元。同年2月14日，中外双方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协商和斟酌，终于达成了协议。周口店的系统发掘计划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共同参与主持下，于这一年的春天正式付诸实施。 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 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第一批派往周口店发掘的主要指导和实施者为李杰，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周口店野外工作事务主任，主要担负地质地貌学的调查，负责与地方当局、土地所有者的交涉及从事发掘的招聘工人、管理等行政事务。布林，由维曼教授推荐的瑞典古生物学家，1927年3月16日来华，担任古生物研究专员和周口店发掘顾问。刘德林，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格的技工，曾经跟随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考察团进行过为期2年的野外考古发掘，主要担任周口店发掘技术助理兼室内修补化石专员。谢仁甫，原为布达生的办事员，担任刘德林的助手。周口店合作项目名誉主持人为丁文江，具体事务负责人为布达生、翁文浩。至此，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的周口店发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1927年4月16日正式拉开了帷幕。根据布达生的最初估计，整个周口店的发掘在2个月甚至6个星期就可以结束，但实际上整个遗址含化石堆积之大、内容之丰富、问题之复杂以及工作之困难，都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正如后来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所说，其实经过半个多世纪时断时续的发掘，周口店含化石的堆积至少还有一半保留在那里，未弄清楚的问题和新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成堆地摆在我们面前。对此，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不得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持续下去。1927年10月16日，维曼的学生布林在当年是单四季发现第一颗人类牙齿的旁边，从发掘的化石堆积中找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这个发现令布达生喜出望外，经过一番仔细鉴别并认为确实无误之后，布达生于10月29日写信向早已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报告了这一喜讯。信中写道，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布达生说，10月19日晚，当我于6:30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发现布林在那里。他身穿野外服装，风尘仆仆，但脸上却挂着高兴的笑容。他不顾战乱而完成了这个年度的野外发掘工作，在10月16日发现了那颗牙齿，真是交了好运，终于从堆积物里挖到了这颗人牙，我太兴奋太惬意了。布林向这儿来的时候，甚至没让他一道来华的妻子知道他已回到了北京，他真是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我希望您转告维曼博士，我多么感激他派布林来到中国工作。我现在已经有了50箱左右的材料运到北京，他们是上次战乱期间于7月下旬运回来的，还有300多箱尚未从周口店起运。地质调查所的李杰先生正忙于设法弄到车皮，将这些材料运回来。今天我已经在楼公楼地下室安排好了地方存放这批材料，这个地方对于在楼上新生代研究室上班的布林来说是很方便的。布达生认为布林发现的这颗人类牙齿是一颗成年人的左下第一臼齿，性质与史丹斯基发现的那颗臼齿一致。在其发表的《 周口店堆积中一个人科下臼齿论文中，布达生提议为周口店的发现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遗憾的是，这个学名没有兴盛起来，倒是当年格里普提议的俗名北京人却被科学界和大众所广泛接受并延续了下来。这一年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于布林发现人牙的第三天圆满地画上了句号。1928年4月，举世瞩目的周口店发掘再度开始。由于李杰和刘德林调往其他考察团参加发掘，经中外双方协商，决定派杨中建和裴文中两人加盟，并由杨取代李杰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1926年，翁文浩在给布达生的信中曾提到，地质调查所将派一名目前在德国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到瑞典熟悉和研究先前从周口店采集的材料。翁文浩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杨中建。自此，北京大学地质系出身后留洋深造的杨中建于1928年春归国未久，即加入到了周口店发掘队伍的行列中。而后来的发掘事实充分证明，翁文浩看重和栽培的这位一流科学家对中国古人类学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杰出贡献。而此时的裴文中只是作为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一名学生来周口店负责管理工人账目和协助布林与杨中建工作的低级职员。这一年裴文中刚满24岁，那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的重大发现还得等上一年之后。尽管由于军阀混战而使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度停止，但这一年的成果却比梦想的要大得多。在1927年，布林发现过牙齿的东北角堆积层之上的10米处发现了北京人住居的洞穴，另外还在堆积层中发现了20多块人类牙齿和2块下颌骨碎片。布达生在认真研究之后发现，这2块下颌骨碎片，一块属少年，一块属于成年。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使布达生更加确信他在去年仅凭一个牙齿就建立起来的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个新属新种理论的正确性。正如安特生所说，资金、耐力和出色的鉴别力是发现新财富的基础。周口店的发掘正是具备了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爆响了一年之后那誉满全球的伟大发现。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26日，修缮一新的京报馆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方汉奇。95岁的方教授后半生的重点研究课题